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景少宗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飞吧，爸爸》。在一个小村子里，一个普通的小村子里，住着个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小景，他的爸爸是个农民，妈妈也是个农民。小景喜欢画画，他经常和爸爸躺在草垛上画天空。爸爸说， 小景，你长大之后一定能当个画家。 我要把爸爸开飞机的故事画给你们看。 不过小景的爸爸从来没有开过真正的飞机，因为他只是一个农民，而且全村人都笑话他，说他是个脑子坏掉的农民，一个想要自己造一架飞机的农民。可为什么不行呢？小景觉得爸爸当然可以造一架飞机，虽然他没有酷酷的飞行帽，但他有摩托车头盔，虽然他没有漂亮的飞行员围巾，但他有妈妈的温暖的丝巾，虽然他没有黑亮亮的皮夹克，但他有厚厚的军大衣。虽然全村人都在笑话爸爸，可在小景的心里，爸爸真的很帅。小景把爸爸画下来，把他自己也画在画里，还有他们家的小狗，所以在画里，爸爸是超人飞行员，小景是超人画家，还有小狗，他穿着一件飞行超人装，神气极了。爸爸没有造飞机的设计图纸，他只有一本书，名字叫《飞机为啥会飞》。爸爸没有造飞机的好钢材，他只有从废品站里收来的破铁板。爸爸没有制造飞机的发动机，但他有拖拉机的大马达。虽然爸爸制造的飞机从来没有飞起来过，但每当小景和爸爸一起看天空的时候，他和爸爸的心早就飞去了远方。在小景的画里，爸爸、小景还有小狗坐着飞机飞向神秘的天空。爸爸正在制造新的飞机，小景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史前火焰猛兽号。这架飞机很特别，上面是翅膀，下面是摩托车。史前火焰猛兽号造好了，爸爸骑着它，哦不，驾驶着它要开始试飞了。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可惜它没有飞起来，而是一头冲进了猪圈。嘎嘎嘎嘎嘎，猪牛羊鸭子鸡一大群动物都被飞机吓得到处逃跑。可是小景觉得这很酷，如果是在原始森林里，爸爸一定是驾驶着他的史前火焰猛兽号冲进一群恐龙里，把他们吓得到处乱跑。可邻居家的大婶却不这样想，他嗑着瓜子儿走进家门，对爸爸说，哎呀，你瞅瞅俺家老王又给俺盖起个小楼来，抽空你也上俺家楼上看看，可高了，我看哪，跟在飞机上一个样。一群孩子跟在大婶后面笑话爸爸，可爸爸却一点也不在意， 他从锅里捞起面条，吃的可香了。 要是在原始森林里，这个胖大婶肯定是一只乱跳舞的猴子。哼， 爸爸又在制造新的飞机了，这次我给他起名字叫极地冰雪风暴号， 因为爸爸造飞机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家里的房子到处漏风，连小狗都要给冻坏了。 可在小景的画里，冰天雪地却很有趣，就像是在南极跟一群企鹅在一起。 对，在南极的酒店里，爸爸和妈妈穿着厚厚的衣服，坐在冰做的餐厅里，企鹅服务员为他们服务。 很快，极地冰雪风暴号造好了，爸爸又去试飞。 可是这次，飞机仍然飞不起来，一头撞在了村口的大槐树上。 村长对爸爸说： 嘿，我说谁还没年轻过，谁还没个念想，你呀，小景他爸岁数不小了，小景都会画画了，你就收收心，好好干活赚钱吧。 可小景和爸爸却从来不想放弃，他们又在制造新的飞机了。这是在炎热的夏天，爸爸的汗流满了后背，流满了前胸，流满了整个脸颊。小景一边给爸爸扇扇子，一边给飞机起了个新名字，叫做深海探险霸王号。汗水湿漉漉的，就像是霸王号飞行在海水当中溅起的水花。不过那只是在小景的画里面，因为在真实的生活里，深海探险霸王号在试飞的时候就掉进了鱼塘里。小景有点难过，他跑回家对爸爸说： 爸爸，同学说我画的不是深海霸王号，而是深海傻瓜霸王号，我不许他们再笑话咱们，于是我把他们都给揍了一顿。可是老师很生气，他说不打算送我的画去参加全国少儿绘画大赛了。哼，不画就不画，我才不稀罕当画家呢。 虽然小景嘴上说不稀罕当画家，可他还是把新飞机画在了他的画里。如果爸爸能够驾驶着他的新飞机飞到海洋里去探险，一定会遇到很多奇怪的动物。 爸爸很快又在制造新的飞机了，小景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宇宙超能极速号。 虽然在放学的时候，同学还会笑话他： 你爸爸的飞机根本飞不起来。 你画的画又是什么？难道是宇宙超能傻瓜号吗？ 可小景一点也不在乎。爸爸跟老师说话的时候，他就冲那些笑话他的同学做鬼脸儿。 在他的画里面，爸爸可是最棒的，他制造的飞机也是最棒的， 他一定可以飞进宇宙，飞到好多好多的宇宙飞船中间去。 宇宙超能极速号终于造好了，它有个大大的尾巴，就像鲸鱼。爸爸驾驶着它去试飞，它开上了公路，不过它还是没有飞起来，而是一头撞上了一辆拉煤的大卡车。这下可真是糟糕了， 如果是在宇宙里面航行的话，那一定是一场超级可怕的宇宙大灾难。 小景的爸爸受了很重的伤，他 他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他的腿骨折了，头上缠满了绷带，他打着点滴，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 妈妈哭着说，别再去试飞了，别再离开我和小景了。 小景也哇哇大哭， 妈妈，妈妈，你千万不要死啊。 小景画了一幅画，画上黑咕隆咚，爸爸在黑暗中受了伤，小景和小狗拼命在后面一边吹一边喊，爸爸，爸爸。 好像一切都变得很黑暗。 爸爸终于好起来了，他出了院，他偷偷地制造了新的飞机，可他答应妈妈再也不去试飞了。他也没有再请小景给他的新飞机起个新名字。小景知道，妈妈也知道，爸爸真的很难过。他把造好的飞机停在田野上，他在半夜坐在田野上看着满天的星星和飞不起来的新飞机。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终于发生了一件好的事情。小景拿着一封信，高兴地跑向爸爸。 爸爸，爸爸，快看，是邮递员送来的，妈妈让我赶紧送给你看。 爸爸打开信， 全国少儿绘画想象画一等奖，怎么，老师又送你的画去参加比赛了？ 嗯，谢谢爸爸。 小景后来才知道，爸爸去找过老师，爸爸对老师说， 我不想让自己的儿子说自己不行，我也不会让他看到他有一个轻易放弃的爸爸。 于是爸爸继续造了那架飞机，而老师也把小景的画送去参加比赛了。小景拿着信对爸爸说， 爸爸，让我们再试一次吧。 嗯，让我们试飞这架新飞机吧。 爸爸坐进飞机，发动马达，飞机的螺旋桨扑隆扑隆地转着，飞机向前开，飞机加速，飞机缓缓地离开了地面。 嘿，快来看，我爸爸制造了新的飞机，它飞上天了。 小景，虽然我是个农民，但我有梦想，人有了梦想就应该努力去实现它，守护它，做个有梦的人。 后来，小景给爸爸的新飞机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我和爸爸的梦想号。 喂，我刚刚路过一个商店，好漂亮啊。 啊，什么商店？什么漂亮？ 是一个水族店。 水族店呢、啊、我知道啦，就是有很多鱼缸，鱼缸里养了各种各样的鱼的水族店呗。 对，是的，门口有一个小小的缸，也不算很大，也不算很小啊，跟个电视机这么大啊。然后里头有水草。 水草？ 还有些石头。 还有小蜗牛。 对， 还有小鱼， 对，在里头游啊游啊，我就觉得好可爱、哦、 让我给你讲一节生物课吧、啊、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 对啊，生态系统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好多种动物和植物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的话，它、们互相就需要，然后互相在一起呢、又能够帮助，这样呢，这个水里面就总是保持一个平衡。 哦， 你看，那个小鱼会吃小小蜗牛吧？ 对， 这个小蜗牛又会吃水草吧？ 对， 这个水草又可以产生氧气吧？ 对， 然后小鱼和蜗牛又需要氧气吧？ 对， 然后小鱼和蜗牛拉的屎又可以让水草长得更好吧？ 哇， 所以这个鱼缸里就永远保持干净和新鲜吧。 真棒，让我想想啊，我们班有我，啊，有鲸鱼，啊，有骆驼，有鳄鱼，还有小金鱼，还有金钱豹， 你是说你们互相吃吗？ 对呀。 唐耳朵，我决定明天就去给你办退学手续，不能再让你上有金钱豹、大灰狼这么危险的幼儿园了。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下午呱呱问他的表姐， 姐姐，什么叫进步？ 就是今天比昨天做的事情多。听完了表姐的话，呱呱略有总结地说， 昨天他抽烟在衣服上烧了一个洞，今天他烧了三个洞。 今天晚饭之后，呱呱的爸爸教育儿子说，凡事今天能完成的事情一定不要拖到明天，听懂了没有？呱呱听过之后马上回复爸爸说， 这太容易了，把饼干盒拿来。 有两个大约一年级的小学生，小女孩应该是想着有什么事情请求小男孩帮忙，她瞪着萌萌的大眼睛，撒娇似的对小男孩说， 你看看我真挚的眼神。 小男孩闭着眼睛对小女孩说， 我不看，上次就是看了你真挚的眼神，拿了妈妈的化妆品，差点没被我妈打死。 今天在逛商场的时候，到洗手间，看见了一位年轻的大姐站在男厕所的旁边，神色有些尴尬。男厕所还传来了熊孩子的声音， 你不给我买我就不出去。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我是唐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唐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牡丹分园的小朋友黄正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雪姑娘》。 雪姑娘真漂亮，身穿白裙从天降，飞在空中舞翩翩，站在枝头荡秋千，落在屋顶亮晶晶，跳进河里看不见，送给大地白棉袄，送给树枝水晶棒，送给娃娃大雪人，还陪娃娃打雪仗。若问我们爱什么，